阵风，一场梦，一种冲动，奔赴你的宇宙。一瞬间的时钟，像是黑洞，穿越你的时空。感受着你的呼吸，寻找着你的足迹，能夜间月光清晰。途经的每张风景，都想要唱给你听。我会抱怨你错过了山脉，途经每个寂寞岛屿找到你。寻找海浪拍打翻涌潮汐，和你温柔安静的呼吸。我会穿过每个连绵雨季，经过云开雾散天晴，找到你。声音们附和你的相遇在梦里。一阵风，一场梦，一种冲动，奔赴你的宇宙。一瞬间的时钟，像是黑洞，穿越你的时空。感受着你的呼吸，寻找着你的足迹，暗夜借月光清晰。途经的每张风景，都想要唱给你听。我会跨越没走过的山脉，途经每个寂寞岛屿，找到你。寻找海浪拍打翻涌潮汐，和你温柔安静的呼吸。我会穿过每个连绵雨季，经过云开雾散天晴，找到你。循着你呼唤我的声音，奔赴和你的相遇在梦里。寻找着你的足迹，暗夜借月光栖息。途经的每场风景，都想要唱给你听。我会跨越没错过的山脉，途经每个寂寞岛屿，找到你。寻找海浪拍打翻涌潮汐，和你温柔安静的呼吸。经过云开雾散天晴，找到你。循着你呼唤我的声音，能符合你的相遇在梦里。